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五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薛之谦《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太稀有。 第14位，陈立农《解码游戏》。第13位，黄绮珊《遇见明天的你》。 我站在这里，对过去做一个深呼吸。 第12位，许嵩《大千世界》。 你是大千世界，一往情深。 第11位，谢安琪，《人妻的尾数》。 谁亦要去演，为了相处与发现好我的每一天。 第10位，Jin Lee，自我感觉还好。 自我都好自欺，天生都是难自欺。 第9位，尤长靖，《傲红尘》。 满天边孤帆在飘。 第8位，汪峰，时代的标记。 有人在这儿吗？我停止的生命在飞。 第7位，胡彦斌，爱不得恨不得舍不得。 爱不得不想成全。 第6位，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 第5位，袁娅维，别废话。第4位，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 第3位，容祖儿，心之科学。 情人不爱你，还不爱你，凭什么否定你。 第2位，李荣浩，王牌冤家。 就是 本周冠军曲目，陈奕迅，渐渐。 渐渐我什么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相隔23个小时之后，我们再次回到空中，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时间呢是周日上午的10:04。今天我们第一个小时节目呢，一起带大家来榜单旅行。对，我们选择的榜单呢，分别是马来西亚、香港和我们北京方面的3地榜单。我们关注来自全球榜主办电台的榜上歌曲。首先第一站，我们来到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的冠军呢，也是本周全球榜马来西亚方面的推荐曲，尤长靖的《昨日清空》。而亚军歌呢，则是阿信为电影《一出好戏》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当每颗星星》。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当时他看了这个初剪的样片之后，就立定心志，一定要写出一首比电影还精彩的歌。 每颗星 近的天际线，谣言誓言不如谎言，迎战片刻，片刻给我安慰。那是面无阴暗黑夜，这黑夜昏暗着思念，这思念模糊了双眼。 此刻我们听到的是马来西亚方面的亚军歌曲，来自于阿信的这首《当每颗星星》。其实除了他自己的独唱版本之外呢，还收录了和导演黄渤的合唱版。好，那么在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的季军位置呢，是属于邓紫棋的新歌倒数。出道十年的邓紫棋计划推出音乐童话三部曲，以三个 EP 的形式发表。那这首倒数呢是首部曲序章另一个童话的主打歌，我们一起来听。 直到

做梦想奇迹，闹脾气管他刘海湿气，对不起我不要再做憋气， 快变成了无敌的金钟罩无敌，纸飞机飞不回的过去，低头容易抽筋，能一起就不离散起的失意，喊口你的荒芜就行， Baby 哈哈三八减二十一，六七厉害的玩意，删除手机多余 APP， 我们会在一起。 马来西亚九八八精彩生日排行榜本土作战的歌手，除了冠军尤长靖之外呢，成绩次之的是马来西亚当地现在当红的二人组 Fuyin and Sam 的新歌。刚才我们听到的1234567是由两名成员 Fuyin 和 Sam， 也他们的这个中文名字叫做王富颖和沈展宁共同创造。那听过了马来西亚方面的三首歌之后呢，榜单旅行的第二站我们来到香港电台，我们一起来看看中文歌曲龙虎榜。杨千嬅的摇滚之母更进一步取得了冠军。那这首歌呢是由软硬天师的林海峰作词，由黄贯中作曲，摇滚力十足，来听杨千嬅的摇滚之母。 他当你舞蹈温书唱歌，做就做就做都未做完，一页斗磨大大搭练习操卷有意，日夜练背默背默测验，就嚟周末战和错错错夜学偏学大人鄙视对望，越背默越静默，理想各方日夜做练习，练习中做敌人发梦碰撞，错错错答错就要爆到吉他的眼泪，答错就爱到了剩下。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在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 Top 3三强呢，都属于女歌手，冠军是杨千嬅，摇滚之母，亚军呢是 JW 的主宰，而季军歌曲呢是刚刚我们听到的以八个榜位升幅来到三甲的位置， Robin and Candy 的全新单曲青春终老。另外呢，这个本期在香港的榜单方面呢，上榜新歌呢仅此一首，这就是今年 Rubber Band 的新专辑的第四波主打，叫做未来见，用感动的歌曲讲述对未来的憧憬。 这晚与你逃离闹市盛况，再次去放逐那轻狂，谁说笑年月再破，我心得使我拒绝淡忘，曾爱唱的那首谁可代替，明日大时代每秒换季，能否都珍惜一世，只得你始终也明白最初我是谁，能让我可在宽广的未来无惧的再去做我，这晚与你回头去预计，能否都珍惜一世，几张脸掠过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密云的首个森林公园将于本月开建，计划2019年底前建成。作为密云区首个城市森林公园，密云白河城市森林公园坐落于密云新城北部，东北到白河，南到京城铁路，西侧到李各庄村。这次开工建设的密云区白河城市森林公园，既是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中新城和新城公园绿地建设任务之一，同时也是全市各区推广建设的16个城市森林试点之一。本市从去年开始新出现的城市公园类型，城市森林公园相比于其他公园，坚持生态与景观并重，更加注重生物多样性的布局，更加贴近自然。目前已经有部分城市森林公园在东西城等地建成亮相。最后来关注，今年11之前，什刹海环湖步道将彻底打通。目前已经连通的环湖步道有4500米，彻底打通之后，环湖步道将增加到6000米。在打通步道的基础上，园林绿化部门还将对沿线绿化进行提升，建成阴水绿道，同时要在西海区域打造一座湿地公园。预计绿化工程和湿地公园建设将在2019年竣工，到时候市民去什刹海一带游玩将会有新的选择。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0:33:05，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榜单旅行呢，刚刚在上一个时段我们分别来看了马来西亚和香港，那我们全球榜两地主办电台的榜上歌曲。这个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方面的中国歌曲排行榜。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本周中国榜的黑马歌，以最好成绩入榜，首周排名第16位。我们来听来自田馥甄的这首《自己的房间》。 高高的舞台下降，脱下了亮丽堂皇，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关起门不要对自己说谎，让心里就躺在地上，脚晾在床上，只想在自己房间虚度时光。我没有梦想，

缠绕情，是年少的小雨，一朵待绽放的花，是恋人悬疑。他们默默无语，各自活出惊喜，大自然的消息藏着许多秘密，人们从何时起失去感知能力，连简单的哭泣都要预约日期，用我的心听你的心，未知的声音在空气里，用你的心遍地是聒噪的家庭，一棵风雨的大树时常被倒叙，花瓣飘落去是岁月的喘息，一个甜美的果实是灵魂旋律，用我的心听你的心，未知的声 在本周中歌榜的榜单上呢，歌曲的整体上升幅度并不大，那最大的升幅的火箭歌呢也只有五个榜位，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从第11名上升到第6名，来自于吴青峰的请听。之前呢我们听到的自己的房间呢是用现场录音的方式记录下了自然的声音，而这首请听呢则是用歌声描绘了来自大自然来自生活中的各种声音。这里是小东文艺主持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此时此刻呢我们榜单旅行关注到的是我们北京方面的中歌榜的榜上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呢，这是上周以黑马姿态上榜，本周呢便登顶成功，和本周的恒星歌一同属于张杰。我们来听这首《一路之下》，这两首歌呢分别都收录在 Way Life 的系列两张 EP 当中。 这一片潮流

平凡的一天，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 第三位，容祖儿，心之科学。 情人不爱你， 第二位，李荣浩，王牌冤家。本周冠军曲目，陈奕迅，渐渐。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时间来到11:03:26。这个时段呢，来到我们的本周风骚人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两位从乐团单飞的男歌手。首先要关注到的这一位呢，是乐团的主唱，他也是词曲创作人。今年呢，爆出他从乐团单飞的消息时候，引起了媒体的热议，他就是吴青峰。首先呢，我们来听这首他和女歌手9M88所对唱的 Everybody Woohoo。 哪有什么都能说出个意义，废话成包装成大道理，会不会反而有意义？山水墨下需要一些留白契机。我快乐时候呜，我难过更要呜，最危险的科目，最现实的束缚。 情的天际线，谣言誓言不如谎言，饮鸩片刻，片刻给我安慰，那是面无迎来黑夜，这黑夜昏暗着思念，这思念模糊了双眼。 这首歌是吴青峰从苏打绿单飞后与两位风格迥异的女歌手的合作，刚才是吴青峰和陈丽玩出来的这个空舞，我们听到了很多像现在耳边的这种电子的音效。 甚至有一些这个唱片的爆点。这个之前呢，我们听到的是他和9M88所对唱的复古的 disco Everybody Wuhu。虽然今年呢打着新人出道，但是吴青峰呢已经是老朋友了。作为苏打绿的主唱和创作核心，他不仅有雌雄同体的声线，也写出了不少清新爽朗的好歌。但他毕竟是在乐团当中呢，考虑到这个团体的歌路会有些妥协，会有些舍弃，而回归到个人的音乐呢，他尝试了一些在摇滚乐团里没有机会尝试的风格，譬如说接下来的这首中国风的窗，窗户的窗，也是这个热播剧《扶摇》的片尾曲。 是你让命中注定回了手，也只因是你才能让我更久。风吸引着另一场风暴失了空，我引起了另一遭错过补了空。眼底漫游注定回了手，也只因是你才能让我等久。 起，用我的心听你的心，未知的声音在空气里，用你的心遍地，是聒噪的家庭，一颗风雨的大树，时常被倒叙，花瓣飘落去，是岁月的喘息。等你懂得珍惜，是万物皆有情，等你懂得清醒，就更懂得自己。 这是一首古典结合电子风格的《请听》，来自吴青峰，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二度听到这首歌。从2005年崭露头角到最近的一张专辑《秋故事》，苏打绿一步步的成为了华语歌坛当红的乐队。2016年岁末呢，宣布从2017年要休团三年。吴青峰单飞曾引起过乐团解散的危机，但是他多方澄清是单飞不解散。不仅对于吴青峰，其实对于其他的成员，这三年当中呢，也会体验到不一样的人生。相信苏打绿满血复活，那又能带来新的惊喜。好，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吴青峰为电影《归来》所演唱的推广曲《跟着你到天边》。 昨天的身影在眼前，昨天的欢笑响耳边，无声的岁月飘然去，心中的欢情永不见。 想

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6.2度。早晨气温低，凉意渐浓，外出需添衣防感冒。白天天晴气爽，阳光明媚，大气透明度高，非常适合假日出游和户外活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开业啦！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啦！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第二届国际健康旅游博览会近日开幕，博览会以健康旅游、时尚科技与产业化为主题，渠道商、旅行商、目的地、公共机构共同参与，探讨产业发展前景。作为中国首个国家级国际健康旅游博览会，北京国际健康旅游博览会意在打造融产品展示、销售、研发及学术研究和产业合作为一体的综合性平台，并致力于为产业搭建起专业交易、供需两端洽谈的桥梁。博览会期间将举行第二届中国国际健康旅游高峰论坛，邀请海内外行业精英、企业家深入解析，从产业链不同的环节探讨核心议题，实现健康与旅游两大产业间的智慧碰撞，指导产业发展。此外，博览会期间还将举办健康旅游时尚生活沙龙，以女性商务聚会的形式，围绕健康、时尚、美丽的主题及健康旅游开启时尚新生活、健康旅游与女性健康管理两个分议题分别进行交流，为健康旅游产业链各界女性同仁提供主题学术交流、对话、资讯、市场分享的平台。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华语歌曲排行榜，欢迎大家回来。你好，我是小东，时间呢是11:33了啊。继续我们的本周风骚人物，我们来关注第二位。他呢是从乐团单飞成功的案例，就是苏建信。2002年的时候呢，他是以信乐团的主唱身份出道。2007年单飞发展，无论是在团体还是个人发展，他始终坚持摇滚情歌。好，这个时段我们首先来听他今年推出的单曲《一眼一生》。 囚禁，忘了还有意义，就不配说生来是蝼蚁。但是你让我不想再逃离，把疲倦还有自己丢进你怀里。梦最大的人啊，总有最矛盾的心，所以祈求红粉也是知己。最懂我的人爱我多柔情，谁料到伤我也多彻底有多 绝情。我有命的弱点，就是再痛也不眨眼，倔强都无极限，将自己逼到悬崖边，越装作没弱点，越在我眼里失眠。你射穿我胸口拔不了的冷箭，再爱就注定有死穴，伤亡难免。梦最大的人啊，总有最矛盾的心理，所以起走红粉也是知己。最懂我的人待我多柔情，谁料到伤我也多彻底就多绝情。我要命的再强大的人啊，总有致命的死穴。璀璨到盲目，整颗心装满贪图，日夜追逐，狂奔扬起的尘土，让眼前都模糊。我看不见，但我听见了你哭。满屋回忆，如果少了温暖，就不叫归宿。满天钞票，如果少了分享，就不叫财富。满怀拥抱，如果少了了解，就不叫呵护。人越清醒，越是孤独。 从天而降的幸福，仿佛是礼物，怎么会铭心刻骨，变成酸楚？以为聪明的糊涂，太晚才弄清楚，什么才最值得用生命保护？有些抉择，如果犯下错误，就无力救赎；有些豪赌，如果只为寂寞，就注定惨输；有些秘密，如果埋藏太久，就长成。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信卫电影《西城童话》所演唱的叙事曲《越清醒越孤独》，由姚若龙作词，张简君伟作曲。唱惯了大哥的戏呢，音乐当中一直都是硬汉的角色，那这样清冷孤独的 OST， 前面低音浅唱，后面重金属的变奏，冷傲不羁，一柔一刚呢，像不像是温柔的野兽？因为唱过了离歌，死了都要爱这样的虐心的大哥呢，铁汉柔情成为了信的一个标签。不过呢，他也有意识到要通过音乐来刷新歌迷对他的认识。在下面这首歌当中呢，他加入了这个柔情的元素，是信近期作品柔情与霸气最好的范本。好，我们来听2015年发表的这首《冷火》。 褪色的等待，烫出血水的纠缠，用烛光将爱过往燃，让电视表演对白，回忆在房间徘徊在独白，恋人之间的答案，用谎言归还你给的不堪，让心的皱纹平淡，用冷漠代替火中烧你的承诺，用烟当作针线缝魂魄，迟来的幽默存活在我心中，用爱解冻，用时间染养伤口，废墟般痛空，隐藏的灵魂呐喊就够，我的温柔，我的宽容，相反的梦，原来只是借口。 在沸腾，心却已无声。熟悉街道找余温，微醺的拥抱假装能起身，痛就要越陷越深，用冷漠代替火种去烧掉寂寞，用烟当作针线缝吻破，迟来的幽默存活在我心中，用爱解冻，用时间仍养伤口，废墟般瞳孔隐藏枕头，你牵过的手，原来痛彻这不堪是折磨，要怎么走，从天到地板，我也会有失落，重新来过。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多远苍天才拥抱眼归来，难道掉入了悬崖，随过往的深埋，才能有心中问你悄然走来。就泪无伤，再多的遗憾又能够怎样，梦醒谈笑之来啊，无伤。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信为电视剧《醉玲珑》所演唱的主题曲《泪伤》，由林乔作词，金大洲作曲。信依然是无摇滚不欢，这首延续他摇滚当中的硬朗、猛烈、高亢、嘹亮、冲击力等属性，同时呢，也是他第一次为古装剧演唱主题曲。因为大多数都是先入为主，纵然信如何改变曲风，但是他咆哮式的情歌呢，已经成为了他的招牌。这几年呢，他也一直在坚持摇滚的方向。好，那这个时段的最后呢，我们来听他的这个代表作《火烧的寂寞》。几年之后，这首歌的作曲人也火了，他就是李荣浩。 重拖在我脚步后头，走不到要去的快乐，重复做一个梦，怀疑时间凝固了，把明天杀死了。气味变了，弥漫着腐朽的空洞，我拒绝不想我，却还奢求你爱我，却将让感情窒息了。